爱你不过失去的回忆，而心里花开的身影不曾有人像我倾听和倾听，爱只表白很确信能够听懂黑夜中你的低语，你的声音总是绵绵不忘，有音乐多响是因为我怀疑生活，你相信 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谢谢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灿烂注目的满月石座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在记忆中轻轻沾过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

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山峦注目的满月石座徘徊惶恐，在记忆中轻轻沾过，不知手中 狼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，一次有位受他